开心，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我或你。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，朋友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将于6月9号至10号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会议并出席相关活动。28号，国家远程医疗中心在河南成立，目前已与500家基层医院合作建立了远程会诊分中心。外交部和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外交部河北雄安新区全球推介活动，主题是新时代的中国，雄安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之城。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，该工程计划2020年5月建成通车。28号，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发生5.7级地震，截至目前没有人员伤亡，铁路、民航、通信等重要设施未受到影响。今年以来，东城食药安委与街道各成员单位关停了18家南锣鼓巷违规店铺，在综合整治后，这里也由乱到静。法国网球公开赛开赛，中国金花王强爆冷战胜美国名将大威廉姆斯，顺利晋级第二轮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陈洁仪于1989年参加新加坡词曲创作比赛，并开始演唱广告歌曲。1993年以学生身份在英国女皇御前献唱《西贡小姐》选曲，获新加坡海蝶音乐的赏识，并与唱片公司签约。在新加坡素有国宝级歌手美誉的陈洁仪，在她过去的10多年的歌唱生涯里面，除了唱红了很多的国语歌曲之外，还包括在香港推出的几首被广泛传唱的粤语作品，以及她后期推出以沙发音乐为概念的一些英文歌曲。内地的歌迷也对其舞台创作十分的推崇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洁仪，《喜欢你》。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，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。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有柔软头发吻你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轻触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。

色渲染是旅途，韵味被私藏。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静静在等着你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遇见你伏笔。天际在等着你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。如传世的情话，在此如此美丽，永远的笑。 蔡健雅于1998年以创作人的身份来到了台湾发展，也深受台湾音乐界的支持，所以在还没有发片就已经给一些艺人创作了歌曲，包括王菲、梁静茹等等天后级的歌手。而他自己专辑发行之后呢，也获得了许多歌手和音乐人的肯定。2006年以《双栖动物》获得了台湾第17届金曲奖三项提名，最后并夺下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。2008年推出专辑《MySpace》，获得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国语女歌手两座大奖。音质很特别的蔡健雅，也是发展势头最好的新加坡歌手之一。 呼吸，呼吸没有你的空气，也没有模糊我自己。轻轻呼吸，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有我温柔我会记得你。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，手心还握着

牵挂。我真的不知多想那一夜你吻了他，没有你的夜里泪静静流下，温习着忘掉自己，一点一滴泪在日记里，呼吸着你的呼吸，紧紧地抓住寂寞的空气，满天星星你在哪里，冷冷的眼想那一夜你吻了他，没有你的夜里泪静静流下，温习着一字一句你说的情话，呼吸着你的呼吸，发现我心跳跟着你的心，在明天后忘掉自己，一点一滴泪在日记里，呼吸着你的呼吸，紧紧地抓住寂寞的空气，满天星星你在哪里，冷冷的夜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随着技术的进步，现在汽车密封性做得越来越好了。汽车在没有行驶时，车内只有微量空气进入，人坐在车里总觉得闷得慌。夏天的室外温度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，人体的体表已经觉得不适。如果再加上中午的太阳炙烤，车内的温度可能会达到50到60摄氏度以上。那成人待在车里边撑不了多久，更何况是 是小朋友呢？现在的汽车隔音效果做得非常好，坐在车里面几乎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。我曾经亲身经历过这样的遭遇，有一次要去 4S 店买车， 4S 店的销售顾问比较忙，我自己进入到车内体验一下乘坐的舒适性，一不小心不知道按到了哪个键，车门被锁上了，找不到解锁键，敲窗没有用，拍窗也没有用，后面只能用拳头砸车窗玻璃才吸引了人来帮我开门。当打开车门的那一刻，感觉有新鲜的空气还真是好啊。其实现在想想，当时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做，只要长按喇叭或者按下双闪都可以吸引销售员过来，因为即使没有插入车钥匙，这两个功能都可以使用。但是可能因为当时有点恐慌，这两个最基本的操作竟然都没有想起来。夏季已经到来，车内的温度非常高，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，带小孩出门的家长一定不要将孩子锁在车内然后自己去办事儿。有时候事情一多，本以为几分钟能办完的事儿，一拖就是一个多小时，意外可能就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。下车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孩子是否随自己下车，要知道自己一时的疏忽大意带来的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承受的痛啊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

绝情变成了恭维，因为不配你就忽然自卑，说声是非。我已经把沉默变成了忏悔，无路可退，只能无言以对。分手伤了谁，谁把它变美，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，无所谓让你再回味，自不醉人自醉，因为回忆总是美。分手伤了谁， 是一个感情动物，来过心里的谁都忘不了，陪伴着走过一程山水，这份情谊谁也放不下。不管如今是否依然彼此陪伴，心里依然会偶有牵挂，毕竟相遇过都是割舍不下的曾经。很高兴你来，不遗憾你离开，哪怕以后的路没办法在一起走，还是会祝你过得好。 我渐渐的自我

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？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自卑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。你温柔的自卑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。你温柔的自卑让我不知道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